Hello， 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读懂身心大小事。 今天我们再次的邀请到嘉宾集团的创办人总裁李文斌。Hello， 总裁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哎，我们要来继续谈哦。上一集讲又说要讲心脏，就一聊开之后没完没了哈，不止讲心脏，讲了好多好多。但是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您的生命的这些智慧的经验哈，还有很多的感动的故事。那我还是一样要回到心脏这个主题。那心脏好不好？心脏强不强？心脏有没有问题？其实哦，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状况是如何。那通常这个心脏不好是要严重到说去医院检查出来，比如说这个心脏扩大啦，还是什么心脏瓣膜有问题啊等等，这些都已经太慢了齁。那我一直主张啦，中医概念应该成为生活的常识齁，不要等到重病的时候才想要来医疗，那个都真的太慢了。那我今天要带大家从一个很有趣的主题齁来看心脏，就是掉头发这一件事情啊。好，因为一般人就是说，诶，掉头发每天掉几根头发都是应该有的新陈代谢嘛齁。可是在中医里面呢，如果掉头发掉得过厉害的话，其实是跟心脏有相关的。嘿，这个议题有趣吧，听众们。来，我们来请总裁来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从掉头发可以看见心脏可能有心血不足的这个讯号呢？ 这个其实掉头发是直接跟心脏是相关的。嗯，在中医来讲是发是血之余，是头发是血啊移下来的生长的东西。它的心脏的气，它的气血有阻塞的话，看它阻塞多少。一个血管它阻塞了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二，还是五分之一？阻塞的比较少的话，它就头发才会慢慢的掉。阻塞的很严重的话，就掉了，就是好像鬼剃头了。掉的很大束，很大束。那其实那个你就知道，开始掉头发的时候呢。哎，就表示说你的心血管通到脑部的一定有产生阻塞现象，那就是给你警告你的心脏已经有毛病了。 OK， 所以在这个《黄帝内经》里面讲说发为血之余啊，好，代表头发是气血充足的象征，那心主血脉嘛，当心气郁结的时候呢，通往头顶的气血就会被阻断啊，所以阻断的话就是产生了这个掉发。所以说掉头发不是只有表面上说什么头发新陈代谢的问题呢，根本上就是心血运行产生的问题。诶，这个如果去医院检查应该检查不出来吧？ 检查不出来。 哎呀，因为这就照 X 光照心脏，大概心脏的形状也没有变啊，血管可能也都蛮健康的。所以我们在谈到的是那个心血好的运行，好心气的这个问题啊，好的这种阻塞。那除了掉发之外，像这种心血不足的人，除了掉头发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症状我们可以来做检查的？ 你这个气力不足，啊，比较容易喘，或是手脚冰冷，都是因为这个心脏的衰弱，血液不足，它没有这个压到末梢的这个血管，所以就产生会手脚会冰冷。 那手脚冰冷会不会容易疲倦？ 当然会，一旦心脏衰弱，它的整个动力就会丧失嘛。全身的动力，第一个是心脏，第二个是肾脏。肾是先天之根源，也是后天之根本。肾脏的在人体来讲是非常重要，它是主治我们的意志力、耐力、坚毅力、韧性，都是属于肾脏所管。心血要下达于肾，肾水要上达于心，以致水火交融，达到平衡现象，这样身体才会健康。 原来如此。那像这样的手脚冰冷、容易疲倦，应该也会失眠吧？ 那虚火上升才会。那已经虚到一个程度，虚弱，它就会产生虚火，会产生火气，火气上升，它就失眠。还有另外一个失眠的症状是，就是说你的肾脏衰弱，也是会产生失眠，因为肾水不足。就火气旺盛，会往上升，你也会睡不着。它必须要水火相生啊， 相继这样子哈。OK， 所以现在就是我简单的来做一下归类。假设说这个人啊，有手脚冰冷的现象，然后平时都是没什么睡来，然后容易疲惫， 然后睡眠也睡不太好，然后很明显的他还搭配着比如说容易掉头发，像说洗完头哎，吹吹头发满地都是头发，或者梳子一梳哇，梳子上都是粘满了头发，然后像有一些人更明显的那个发线一直往后退，或者是鬼剃头啊，头发啊那是哪些掉了这些地方，那这个就很肯定的就是跟心血不足是相关的。所以在调整的方式的话，不就要先打通心脉，或者是要先补气补血， 哎，这个要同时并进，一方面你就要那个打通到气脉，一方面就是要补血，心主血嘛，一方面你要补它的气血，一方面打通，这样的话呢，你虽然只是打通，你气血不足还是难以打通的。 对，好像太弱，他胖不打不通的样子， 啊啊、 所以也是不能太虚。 对、啊哦， 所以病人说要有补的同时，透过补来打通。 对，透过补的力量， 对， 他、啊、将那个活血化瘀的东西啊，把它推进去，他这个比较容易打通。 OK， 所以看起来掉头发这件事情搭配的就是容易疲劳、失眠、手脚冰冷，真正的重点是在于心气跟心血。不是那么简单说掉头发只是新陈代谢哦。那总裁你有设计的一款分子营养叫做血之鱼，那我看里面的成分啊，有一些当归、黄芪、党参、山药、川穹、茯苓这一些，诶，看起来都是平时我们在坊间都吃得到的，像四物汤也可以吃得到这一些东西。再请教一下您的这一些配方里面这些东西啊，它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黄芪当然我们吃到是补气的， 嗯， 哦、黄芪不但能补气，而且它能排脓生肌、嗯、 是 假使说身体有臃肿了、啊、哈、 嗯， 啊，那个哎，它吃了之后会将脓排出来，而且它会将肌肉长出来。党参呢，就是补胃气， 嗯。 也有补这个肺气， 是 这个反过来就是说我补了胃，那、啊、就是徒生津嘛， 是 啊，山药就补我们的胃了， 嗯嗯嗯， 是我们的胃能获食吧， 嗯， 啊，川穹就是心血，啊，血行利头目，一般感冒川穹它调散也好啊，四神汤也好，它就会有下川穹，因为它必须饮料上升于头。 是， 所以那风寒才散掉。茯苓呢，它是这个利湿， 是 有湿热，身体有寒冷湿气的时候，就必须要用茯苓去把它生湿。 结合起来的话，整体来讲就是说补，但是不会治，通而不会燥，所以长期吃的时候就可以让心血、心气能够通畅，而且补充足够， 而且会让心脏整个功能恢复。心脏假使不好了，你还会有一点，它容易喘、 嗯。 你走路走快一点，或跑快一点，就是很容易喘。你也要了解到，哦，我心脏好像有问题了。 哦 ，OK， 哎、欸，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奥妙呢，哈。我希望大家听了这个之后，哈，能够有所印象，因为这个我把它称之为生活常识啦，真的，这个不是说什么多么高深的医学知识，也不要把它当作是治病这件事情，而是真的就是认识，从你自己生活里面的一些自己身体上面的感受来觉察到说，诶，我在气血层面哪个地方是不足的，然后我透过这一些平时你就吃得到的这一些草本的成分就可以来做一些调理。我刚刚那实在是不错呢，我们再次的帮大家来做一个整理，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掉发啦、心悸容易产生生气，然后晚上失眠啊，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你的心气郁结的一种早期症状。好，那像说我们这种压力大上班族的中年人，好，其实常常都会有这种问题，再加上说这个自己压力大的话，然后饮食不调，有可能心血也会产生不足的现象，而且如果说劳心这方面，那这时候就很需要血之鱼这种营养来进行补充。那我们现在设计的这个分子营养是很可爱的，你可以跟白饭一起吃，然后也可以喝汤的时候点在汤里面一起，或者是直接放到嘴巴里面透过舌下来进行吸收。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呢，嘉宾集团更上一层楼， 把传统的天然植物变成分子化浓缩了100倍，然后我们就可以这么轻易的来取得。 那个跟饭一起吃，这个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它的药效。为什么有的要分饭前，有的要分饭后？就是我们病在下，病在下就是属于的，就是说我们的五行中宫君，中宫君就是帮我们的这个从肚脐以上啊，这里是属于腹。日本有一个中医博士，他是也是一个名医，他做了一本书叫做《万病之根在于腹》，由于风寒气经络闭塞了。经络闭塞以后，它就引申，一直延伸，你没有把它治好，它延伸到整个全身，一切都病症都是由风寒所造成。 OK， 所以血之仪这个部分应该是要饭后来吃会比较好。 对，属于肾脏以下的膀胱啊，或者这些泌尿系统。这是要饭前来吃。 OK， 哇，谢谢总裁帮我们补充了 这一点。属于心脏的，心脏部分的，这是要饭后了。 那我们分子营养呢，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于补充营养。好，那所以说，他吃的量呢，因人而异。如果是普通进行保养的话，好，那一天一次就够了。那如果说自己的症状，好，这个是比较虚弱的，那就可以一天吃到3次喽。 这个有时很稀的话，不是说。一天3次，好像三餐饭后或者三餐饭前，要睡觉以前就要再吃一次。一天要吃，一次都攻下去。你一攻，你就要不断的后继的力量，要不断的往一直推， 不能中断这样子。 不要中断，中断它就会退了一下。我有一个督导，他就说盲肠炎他就要手术了，在3个小时他就要手术了。他打电话说他要手术，我说干嘛？他说盲肠炎。我说不要，你赶快回去拿9天酱油来吃，一次吃30粒啊！但是你不要用吞的哦，要用嚼的哦。一嚼嚼的吞下去，嚼一嚼的吞下去。你用整个吞的话，你在胃还要消化一下，那时间会拉长。啊，你用嚼的话，说一下去马上吸收。我说半小时吃一次这样，结果吃了一次。哎，好了一半，第二次剩下2分痛，第三次吃下去呢，完全不痛了。去告诉医生说肚子完全不痛了，医生说哪有可能？不可能的，阑尾炎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真的了，我就吃的真的已经不痛了。后来医生就带他去检查，一检查，哎，真的好了。本来要手术的变成不用手术。 这是可以理解的，嘿，好，那非常谢谢总裁呢，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好，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自己的一些表征来了解到，诶，我们的心脏、心血、心气是否通畅，是否足够？那这个心脏真的是我们呢生命的总枢纽啊，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它，好好的爱自己哦。下一次呢，我们要请总裁跟我们聊一聊，在压力之下的心。我们撑得住吗？能不能用我们的草本分子营养来打通我们的心门呢？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哦。好，谢谢总裁，我们下次再聊，大家拜拜。 好，拜拜。